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章鱼 Harry。 章鱼 Har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ar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Henry 有个大乐团，演奏在海底沙滩。章鱼歌他最爱唱，你也和他一起唱。 大家和我一起唱。 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 嗨，大家好。 Henry 是个大天才，为了朋友忙做菜，蛋糕、松饼还有派，海苔口味他最爱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 嘿，大家听啊！ Henry 每天笑呵呵，和你一起很快乐，穿好鞋和八角裤，为你跳着章鱼舞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 拜拜，大家再见了。